《圣咏集》第78篇。我的百姓，请倾听我的指教，请你们侧耳听我口的训导。我要开口讲述譬喻，我要说出古代谜语。凡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，我们祖先传报给我们的，我们不愿隐瞒他们的子孙，要将上主的光荣和威能，他所施展的奇迹和异行，都要传报给后代的众生。他曾在雅各国颁布了诫命，也曾在以色列立定了法令。凡他吩咐我们祖先的事情，都要一一告知自己的子孙，叫那未来的一代也要明晰，他们生长后也要告知后裔，叫他们仰望天主，不忘记他的功行，反而常要遵守天主的诫命，免得他们像他们的祖先，成为顽固悖命的世代，成为意志薄弱不坚而心神不忠于天主的世代。厄弗腊因的子孙虽知挽弓射箭，但在作战的时日却准备逃窜，他们没有遵守同天主所立的盟约，他们更拒绝依照天主的法律生活，又忘却了天主的作为和他显给他们的启示，就是他昔日在埃及国和佐罕地当着他们祖先的面所行的奇迹。他分开了大海，领他们出险，他使海水壁立像一道堤岸，白天以云柱领导他们，黑夜以火柱光照他们，在旷野中把岩石打破，水流如注，让他们喝饱。由岩石中涌出小河，引水流出，相似江河。但是他们依旧作恶而得罪上主，在沙漠地区仍然冒犯至高之主，他们在自己心内试探天主，要求满足自己贪欲的食物，并且出言反抗天主说，天主岂能设宴于沙漠？他虽能及时使水涌出好似湍流，但岂能给人民备办鲜肉与食物？天主听到后遂即大发愤怒，烈火燃起，要将雅各伯焚去，怒焰生出，要将以色列铲除，因为他们不相信天主，也不肯依靠他的救助。上主却仍命令云彩降下，开启天上的门闸，给他们降下玛纳，使他们有饭吃。此外，给他们赏赐了天上的粮食。天使的食粮，世人可以享受。他又赐下食物，使他们饱足。他由高天激起了东风，以他的能力引出南风，给他们降下鲜肉，多似微尘灰土，给他们降下飞禽，多似海岸沙数，降落在他们军营的中央，在他们帐幕的左右四方。他们吃了，而且吃得十分饱裕。天主使他们的欲望得以满足，但他们的食欲还没有完全满足，当他们口中还衔着他们的食物， 天主便对他们大发愤怒，杀死了他们肥壮的勇兵，击倒了以色列的青年人。虽然如此，他们仍然犯罪，还是不信他的奇妙作为。他使他们的时日迅速消逝，又使他们的岁月猝然过去。上主击杀他们，他们即来寻觅上主，他们回心转意，也热切地寻求天主，也想起天主是自己的磐石，至高者天主是自己的救主。但是他们却满口欺骗，以舌头向他说出谎言，他们的心对他毫无诚意，不忠于与他所立的约誓。但是他却慈悲为怀，赦免罪污，没有消灭他们，且常抑制愤怒，也未曾把自己全部怒火泄露。他又想起他们不过是血肉，是一阵去而不复返的唏嘘。他们多少次在旷野里触犯了他，在沙漠中激怒了他，三番五次试探了天主，侮辱了以色列的圣主，不再想念他那有力的手臂拯救他们脱离敌手的时日。那日他曾在埃及国显了奇迹，在佐罕地行了异事，血染了他们的江河与流溪，致使他们没有了可饮的清水。他使淫锐伤害他们，又使蛤蟆侵害他们，把他们的产物交给蚱蜢，将他们的收获喂给蝗虫，下冰雹把他们的葡萄打碎，降寒霜把他们的桑树打毁，将他们的牲畜交给瘟疫，将他们的羊群交给毒疾，向他们燃起愤怒之火，赫赫的震怒以及灾祸，好像侵害人们的群魔。他为自己的愤怒开了路，为保存他们脱免于死路，温死了他们所有的牲畜，击杀了埃及所有的长子，将寒帐幕内的头胎杀死。他如领羊一般的领出了自己的百姓，他在旷野中引领他们，有如引领羊群。领他们平安走过，使他们一无所谓，而海洋却把他们的仇人完全淹闭，引领他们进入自己的圣地，到自己右手所占领的山区，亲自在他们的面前把义民驱散，将那地方以抽签方式分为家产，让以色列各族住进他们的帐幔。但他们仍然试探和触犯上主，没有遵守至高者的法律，叛逆失信，如同他们的祖先，徘徊歧途，好像邪曲的弓箭，因他们的秋坛招惹了上主的义愤，因他们的雕像激起了上主的怒恨。天主一听到，即发愤怒，想将以色列 完全摒除，甚至他离弃了示罗的居处，就是他在人间所住的帐幕，让自己的力量为人俘虏，让自己的光荣交于敌手，将自己的百姓交于刀剑，对自己的产业燃起怒焰，烈火便吞了他们的青年，处女见不到婚嫁的喜宴，他们的司机上身刀剑，他们的寡妇不能吊唁。上主好似由睡梦中醒起，又好像酒后欢乐的勇士，他由后方打击自己的仇雄，使他们永永远远蒙羞受辱。他并且弃舍了洛色的帐幕，不再拣选厄弗拉因的家族，但他却把犹大的家族拣选，以及自己喜爱的西庸圣山。他建筑了圣殿，如天之高远，永远奠定了他如地之牢坚，拣选了自己的仆人达味，且由羊圈里选拔了达味。上主召叫了放羊时的达味，为牧放自己的百姓雅各伯，为牧放自己的人民以色列。他以纯洁的心牧养了他们，他以明智的手领导了他们。